做主，为什么到最后都在地上哭？骄傲的老虎，多情的驯鹿，冷血的猎人，要奔放漫舞，我们又何故清白都玷污？假如你发现我，你会很难受，因为我很孤独。